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段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呢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呢和科学有关的新闻，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朋友，新闻观察员韩新卫，欢迎你。 大家好，我是小韩。 还有一位是科普作家李维扬，欢迎你。 大家好，科普作家李维扬又来啦。 哎呀，还自报名号啊。好，来，接下来我们和各位来聊一聊最近科学界发生的这些事儿，看看你们二位呢都有什么样的观察。首先我们说第一件事情啊，是和抑郁症有关系。做一个现场采访，你们身边有朋友是抑郁症的患者吗？ 哎呀，我别说有朋友了，我前些日子我都抑郁了。 哎，不一样，你有抑郁的情绪和你真的被医学诊断为抑郁症是两码事儿。 先跟大家保留一下吧，我就曾经患过抑郁症 啊。你患过抑郁症啊？ 是的，而且说不定比抑郁还要更深哦，一会儿跟大家讲。听完这则新闻。 近日，我国科学家研制新型抗抑郁药获得重要进展。由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竹书家研究组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罗成研究组合作完成这项研究，对研发新的快速高效低副作用的抗抑郁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据竹书家介绍，抑郁症并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而是大脑发生了病理性改变。NMDA 受体是大脑内最重要的兴奋性离子通道，是学习和记忆的分子开关。抑郁症与大脑内 NMDA 受体发生功能性障碍有关。氯胺酮是抗抑郁领域近几十年来的重要发现，可作为大脑内 NMDA 受体的阻断剂，参与大脑信号通路的调控，进而修复慢性压力导致的大脑突触损伤。用药后几小时内能改善患者的情绪低落、自我评价低等负面症状，减弱患者自杀意念，对难治性抑郁症有治疗效果。但是氯胺酮会造成分离性幻觉等副作用，极大地限制了临床应用。在最新的研究中，竹书家团队结合先进的冷冻电镜技术，解析了氯胺酮在 NMDA 受体上的结合点位，并揭示了其分子作用机制。这一系列基础性科学研究的突破，不仅为设计更为安全有效的抗抑郁药物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也为后续实现个性化的精准医疗带来了新的契机。 刚才听完了这个研究，其实呢，我也采访了这个研究组的重要的成员之一啊，竹书家，他跟我说这项研究呢其实意义还是蛮大的，但是现在呢正走在将它药物化的路上。其实研究当中说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化学成分，叫做氯胺酮。这个氯胺酮呢其实它是一种毒品，当然了，很多药物呢如果大量的使用呢都是毒品，但是呢小量的可控的使用呢都会成为呢治疗病痛的良药，所以也希望呢氯胺酮接下来的这个发展啊可以来成为治疗抑郁症的一剂良药。你们二位怎么看这个事儿？ 因为毕竟作为一个真正的患者，而且是一个已经康复了的过来人，跟大家讲一下。 说到你曾经也是抑郁症的患者。 没错，大概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当时最好最好的朋友突然离世，那个事情对我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我们俩是很多很多年的同学，而且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他这个突然离世让我因为有太多的感同身受是无法消解的，一下子加上有工作的变动跟打击，一下就罹患了中度到重度抑郁，然后诊断为重度焦虑加 PTSD， 就是创伤应激综合症。当时我很幸运的是我自己是有很强的一个求生意识的，我知道我的状态肯定是不对了，因为帮他处理完后事之后，刚开始啊你会感觉到自己是很平静的，说哎呦我好像是能够帮他家里人甚至是帮他把后事处理好，但是突然间当所有的事情都停止的那一刻，我当时瘫倒在沙发上，后背就像剧烈的僵硬一样，整个人看着天花板，眼泪不停地往下掉，然后你脑海中只有想过一个念头，叫世界有什么意义。但当时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乐观坚强的人，大家跟我相处久了都是那种知道说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我当时就意识到说，这个不是情绪所带来的东西了，肯定是已经形成病理性的疾病了。 嗯， 我就去了北京安定医院求助了专业的心理医生的救助，当时是做了很多全面的心理的自测检测，包括心理层面的这个测试啊，人有可能是会撒谎的，对吧？ 嗯， 你可以去做生理的测试，包括眼动反应，包括你的心率反应啊，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生理检测机制。其实生理跟心理真的是互相的映射的。 嗯， 当时我的背部僵硬到人连从沙发上站起来的能力都没有，那个就是躯体反应。 哎呦，这么严重吗？ 对，那个躯体反应就是因为你的大脑产生的。为什么大脑很多的神经往外进行传导的过程中，因为强烈的抑郁，它会产生一个阻断作用。 嗯， 就是比如说你的大脑指令说，我现在要站起来走路去厨房吃饭，但你当时起不来，因为当时那个神经已经稍微处于麻醉跟断裂的状态了。 嗯， 所以人才需要寻求药物的帮助。药物不是说我帮你去恢复一个亢奋或者平静的心态，而是帮你修复这些神经元。 对， 所以我告诉大家，抑郁是很容易得的，哪怕是像我这样非常，我从小真的是自诩自己非常非常的坚强乐观的一个人，都会被这样的打击突然给打击成这样，但是并不可怕。我经过大概一年的治疗已经彻底康复了。 嗯， 而且我还后期参与了非常多他们的小组的专业的课题组，因为当时我这个病其实还是比较特殊的嘛。 嗯， 因为这个事情还是挺大的。 对，我们认识你的时候觉得你就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我一直都是。 但是没想到你曾经也有过这样的一段阴霾。 而且我都拍摄下来了，当时还不是一个博主，但是我拍摄了全过程。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是免费治疗的。 嗯啊， 因为安定跟中科院当时正在做一些课题组，而我当时的分数， 嗯， 我当时除了做那些全院的全面测试之外，我还做了一份认知测试表。认知测试表里我排整院的前三名，就是， 嗯， 说句还比较开心的话吧，那个就是说我当时的认知水平还是排名很靠前的。 嗯， 就说你的痛苦是你因为太有同理心，跟你能清晰的意识到是什么导致了痛苦，你才无法消解的。 哎呀，你的意思是越聪明越痛苦呗，你对世界的真相了解太清楚了。 当时那个医生就是这么说的。 哦， 说就是因为你已经看穿了这件事情的本质，甚至你对那个过世的朋友所遭遇的一切的同理心太强了。 嗯， 你几乎是能感受到他当时所有的无助， 嗯， 跟当时他瞒着你们的一切，也都像洪水一样吞噬了你，所以你才会导致变成这样。 所以小韩刚才跟我们说了两点非常重要，就第一点是看似平常很乐观的人，但是也很容易患上抑郁症。 没错， 尤其是一些人生中你可能想象不到的打击，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抑郁症的起点。第二点呢，是很多人认为抑郁症就是，哎呦，这个人太矫情了，那点事儿至于吗？至于，不但是他在行为上至于，在大脑当中都已经出现了病理性的变化，所以呢，他才会有那样的一些行动啊。刚才小韩跟我们分享了自己的体会，李维阳怎么看？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其实啊，有好多抑郁症的患者，那么实际上我们看上去他和普通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不像我感冒了发烧了一下就能测出来。 嗯， 而且有很多就是不光是抑郁症，还有好多其他的心理疾病，它是被我们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就是大家根本不重视，包括我们父母那一代的人。 嗯， 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也特别抑郁啊，但是没有说到抑郁症的那个状态。就比如说我跟我妈说的时候，哎呀，我妈就是一特别传统北京老太太，然后就说你这个啊，就是整天没事闲的，想的太多了，有这功夫你给我擦擦地去，把我屋子给收拾收拾，你就不想这些了。其实真的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我觉得我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相对开朗的人，而且我觉得在之前的我这人生的前半生里边，我最大的一个技能就是我躺床上我就能入睡，入睡的特别轻松，这是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但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躺在床上我睡不着觉的时候，哎，我觉得特别特别难受，真的是就觉得就在那儿天旋地转，想着就拼命的想入睡，但是你就睡不着，然后一直从晚上两点多钟躺到了六点多钟，特别特别的难受。第二天又没有精神，又干不了活，一想干不了活你又得熬夜去干，然后就陷入了这么一个怪圈当中。实际上这个时候就是如果说有人能来比如说跟我说说话，开导开导，让心里就是开心一下，我觉得可能是还好。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你身边有朋友也好，或者是亲人也好，如果他们有这种比如说抑郁的倾向，真的是应该去给他一些温暖，就是能让他温暖的话。比如说我微博上有一个粉丝，就是一个女孩，她就跟我说她抑郁了，然后我就跟她说了一句，我说 要不要我给你转个红包，然后你去买点好吃的。然后就是说完这话以后呢，好长时间他也没回。后来呢，过了大概得有多半年左右，他给我回复了，他说谢谢你，就当时那句话让我觉得特温暖，我要赶紧出去那个什么吃大餐去了。然后连着吃了两天，他就觉得我心情就是觉得心情好了。 嗯，但是你红包实际上没给人转。 对啊，我问他呀，然后他要说要，我就给他转了。 我们刚才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和抗抑郁症的治疗有关系，希望呢在新闻当中所提到的这个研究成果能够早日的转化成为相关的药物，来去解除更多人心理上的病痛。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下一个话题啊，这个是和动物有关系。山西的自然保护区首次拍摄到了四只华北豹同框，具体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一听。 近日，山西霍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布设在保护区的红外相机首次拍摄到了四只华北豹同框活动的画面。霍山自然保护区地处太岳山脉南端的洪洞、霍州、古县三县市的交汇处，境内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多样，水热条件变化较大，因此植被类型多样，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近年来，为了更好保护野生动物，霍山自然保护区布设了多台红外相机，全天候记录野生动物活动状态，有效加强了野生动物监测研究工作。目前已发现多种野生动物，特别是褐马鸡种群已在保护区定居和繁殖，华北豹种群的栖息活动范围基本确定，为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和资料。华北豹主要生活在有森林的山地和丘陵地带，全身布满圆形或椭圆形黑色斑点。华北豹作为生态链顶端的大型猫科动物，需要足够大的栖息地，而且栖息地要伴有原生性森林和充足的猎物，因此是生态质量的指示性物种。华北豹的迁移定居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地区生态系统的整体情况。今年以来，霍山自然保护区已多次拍摄到野生华北豹。 关于动物呢，二位都很了解啊，我就问一个问题，四只华北豹同框意味着什么呢？李维扬，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一母豹带着三只小豹子，他们就是首先豹这种动物它是一种独居的动物，就是猫科动物里边除了狮子鸡就都是这种独居的，那么平时他们在发情期啊或者这种哺育期啊都是自己过自己的，那么我就是首先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一只母豹子带着三只小豹子 啊、哦，不会是这个随机出现的什么男男女女的组合是 吗？也有可能吧，但是这种可能应该是微乎其微的，因为每只豹它都会有自己的领地、 嗯、 那领地里边的这些大型食草动物比如鹿啊野猪啊还有像兔子呀、啊 嗯、 这些食草动物都是它的食物、 嗯、 也就是说就跟它的银行里边的存款似的、 嗯、 它不会让你比如说你们家存款你让我取吗？你肯定不让我取，对不对？ 嗯， 所以别的豹来了以后那就有可能会动它的这些资源、 哦、 它就会想办法把它这个轰走，如果说双方打起来、 嗯、 那么就看谁赢了谁就留在这儿。 那就算是一家三口呢又能说明什么？ 也说明怎么说呀，你们知道这个华北豹现在有多少只吗？就是在山西的 1000来只。 没那么多 吗？ 没有那么多，你这有点太乐观了。现在大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专门做这个华北豹项目的，然后大概他跟我说山西这边的大概有300多只吧、 哦、 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数字了、 哦、 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实际上就是在北京就是在这华北地区包括山西啊这一块实际上是咱们中国人口最就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了， 嗯， 能够保留这么一个种群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儿。当时也是跟这个山西这个怎么说呢，地理还是有关系的，包括一方面是它这个有好多是山区，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由于它的这个一些原始的森林保留的还比较好。其实华北豹在70年代的时候北京密云县还看见过一只 哦， 但是后来就逐渐没有了，因为人太多了。那么我们比如说城市发展建设要增加、 嗯、 那你远的不说，比如我小的时候我出了二环路就都是菜地了，但是现在呢、 嗯、 五环路外都是好地方， 嗯， 所以人进了那些豹肯定要退的，因为它不光是要和人争夺地盘，那么它的食物也就少了，因为比如说这个食草动物没有了那它也没办法。所以这次啊就是红外相机能够照到三只小豹，就是这些大型食肉动物育雏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它的幼崽的成活率实际上是挺低的，你别看它是生态链顶端的这么一个物种，但它的这个幼崽也很容易死亡。 为什么呢？ 因为各种原因吃不饱， 嗯， 然后自然因素，你像咱们的小孩如果生下来以后有这个医院管，然后爸爸妈妈都当宝贝儿似的，而且咱们有科技，咱们住在屋子里边，他冷了有这个可以穿衣服，可以开空调、 嗯、 开暖气、 嗯、 但是小豹子不一样，他就在野外，如果说是比如就前些天那场大雨，那一场雨下来这基本上就都完了，那大豹子都保不了自己呢。然后还有就是饥饿，那如果大豹子这个打不着猎，它没有吃的，那没有奶，小豹子自然就饿死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其他的这种掠食动物，比如说像狼啊，像这个，比如一个例子就是非洲的那个猎豹，那么狮子只要看到小猎豹，绝对就给咬死，因为它是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食肉动物之间它是有竞争关系的， 嗯， 所以这而大豹子如果要是打猎去，它不可能带着这种没有行动能力小豹子。所以只能把它搁在一地方，然后它就打猎回来再喂，这个时候它就非常危险。 嗯，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组织叫猫盟 啊？知道， 你刚才说的应该就是那个组织 啊？对，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嗨，这个组织其实做的事情非常的伟大。你像我们小区里是有救助流浪猫那些小猫的猫盟的，然后像他这个呢是专业救助大猫的，其中有很多就是专门去救助这个华北豹、 啊、他们应叫那个中国野生猫科动物保护联盟， 没错，然后英文名是 CFCA 嘛，然后他们真的是做了非常多的贡献，包括这些豹子，当他们在这些林区或者牧区不幸咬死了当地的牛和羊的时候，他们为了防止牧民就对这个豹子是反感的，或者说有一些过激的行为，他们会直接进行一个赔偿。 猫盟自己掏钱啊？ 有保险， 有保险，他们 也还有国家政策也， 对， 他 们背后也有一些基金， 就是他们去帮这个牧民去做这件事，因为你要走一定手续。那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牧民好多他的这个文化水平是偏低的，他就是你让他去走这些手续的时候，他如果不知道他觉得特麻烦， 是的， 所以他们就帮助他们去做这些事 儿。 你像这个申报过程，有一些你想他就是正经的牧民跟农民，他哪有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走一个完整的流程呢？而他们会辅助这件事情的完成，并且向他们科普一些保护动物的知识，做的就非常有意义， 真棒。 还有一些事情就包括无论是太行山脉还是周围的一些地方的一些建设，比如说有些高速公路会穿过一些动物栖息的地带，他们会进行一些协商帮忙协调，给大家提供一些智力支持，就告诉大家说如何才能规避掉破坏这些动物的栖息地，这个也做得非常有意义。还有一个行为是他们也拍摄了一些猎豹在野外生存的纪录片，用这些纪录片的形式然后科普给更多的大众，让大家去关爱这些动物，去保护这些动物，就做得非常非常好。然后其中有一天他就说他是在北京嘛，那个创始人，然后他当时收到了一份就是山西的人拍到的这个野生动物的影像，他说他非常的感动，就感觉这些野生动物在他的印象里，小时候的时候觉得就是野生动物一听就好像离自己非常远，一定要在很遥远很遥远，跟人就是隔得非常的飘渺的地方。他说当他意识到他可能就在我们的附近，甚至由于你保护的越好，他就会离你更近，而且是和平共处，并不是水火不容。他说那种感觉太梦幻太童话了，而大家有无数人在践行这个东西就很有意义。 嗯，哎呦，刚才听你说这个，我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特别温暖的画面啊， 是 就是人又回到了自然界当中人本身该有的位置，也是自然界中普通的一员，和自然界当中的其他的物种共同和谐生存。哎，刚才说到了猫盟管华北豹，接下来我说的这种动物不知道它管不管啊，而且我不能用管这个词儿，就是它是不是也会同样在它的身上投入更多的精力，那就是东北虎。有一项研究发现，我国东北地区可以支持300多只东北虎生存。 7月29日是世界老虎日，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姜广顺团队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等多家机构联合研究发现，我国境内野生东北虎种群呈现增长动态，未来能够支持300多只东北虎的生存。据介绍，该研究历时6年，覆盖我国所有东北虎分布的栖息地景观斑块，累计布设自动相机约2400台。研究通过自动相机记录的影像数据，识别出野生东北虎55只。在此期间，东北虎种群的平均增长率为1.51%，与2000年调查到的12只至16只相比，野生东北虎个体数量有了倍增性的恢复。研究以俄罗斯东北虎种群密度和成年雌虎家育面积为依据，评估出我国境内当前分布区面积可支持310只野生东北虎种群的生存。姜广顺说，在目前全球老虎栖息地急剧丧失的趋势下，我国东北虎种群和栖息地的恢复潜力巨大，将成为全球老虎分布区最有恢复前景的国家。 他建议通过推进国土空间利用规划、科学的人为干扰管理、景观斑块间连通性改善以及广泛的国际合作等方式，加大东北虎保护力度。 大家可能会觉得，哇，我们东北东三省那么大的地方啊，怎么就只能生存300只东北虎呢？哎，请李维阳给大家解读一下。 其实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豹，现在说东北虎，其实他们都是大型的猫科动物。但是你说这个虎和豹谁大呀，小孩？ 当然是虎大。 你说一只虎比一只豹大多少？ 大5倍吧。 大5倍没有那么多，一只虎啊，也就跟不是一只豹，也就跟你这么大。然后，但是一只虎呢，可能得200多公斤、300多公斤， 那不就是5倍吗？ 你没有那么重吧？ 你想想你自己的比喻啊，你是在冒一个很大的风险， 确实是在冒一个很大的风险。 但是，就是说这是一方面，同时呢，就是说这个虎它由于体型大，它吃的就多，它的这个零。就是它的这领地范围就要比这豹大很多很多，所以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华北这豹能留就是生活下来，但是虎就没有了。因为第一，它的就是生活比较隐蔽，它可以上树，它可以藏起来。第二呢，就是它需要的这个食物会更少。但是这个虎呢，由于它的领地就必须特别大，而且呢必须吃好多的这个怎么说呢，比如说鹿的话，如果换算成一只梅花鹿的话，一只虎每年大概要捕食60头这个梅花鹿才够它吃的， 太多了。 所以这个你换算到它捕食60头，那么它的领地上里边至少要有500-600头以上的鹿才能去海，就是等于那个鹿才能发展。所以你就想想它需要多大的领地。那么其实看到这个消息，我是觉得挺好的，因为现在咱们说能够生活虎有300多，就是至少这个够虎生活的这个面积有300多只，就是够300多只虎去生活，那其实面积还是很大的。那么也说明了一个我国的这个对于这方面的重视，以及就是我们国家很多地方的环境它是在好转。那其实像东北是咱们国家的这个重工业基地，从这个怎么说呢，解放之初我们就一直没停止对于东北的开发，比如说像那个北大荒开荒，那么把这个变成良田。当然说那个是时代，我们要养活这么多中国人嘛，那必须得这样。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养活自己，我们比如说我们耕种的这个机械化程度更高，然后科技也更高，然后我们经过这科研人也培育出来一些特别高产的这个粮食品种，那么我们就能把一些耕地给退耕还林，然后让这些野生动物回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国家变强发展的越来越好的一个特别好的信号。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话叫一山不容二虎，这就说明了老虎到底需要多大的栖息地。我小时候真的对老虎充满了敬畏，包括我们山东里的好多故事，什么武松打虎呀， 对呀， 包括李逵的母亲被老虎吃了呀，我从小就感觉老虎真的太可怕了。我的生活里，我小时候真的因为山东的太多故事都有老虎了，然后我就总觉得， 那就说明山东是在古代是有很多老虎， 没错。然后我就总觉得我是不是拐个弯就能看见老虎，但是这个梦想从来没有实现过，直到我长大了来了北京的动物园才看见过老虎。 跟你说一个不好的消息，山东现在连狐狸都没有。 哎呦，山东连狐狸都没了吗？ 对，连赤狐都没有。 我的天哪，我们山东可怎么办？ 因为山东它主要是就是还是和这个地形和它的这个环境有关。山东它主要是平原和丘陵嘛，然后树林也相对较少，所以怎么说也不能怪你们这个，就是不能怪山东，因为它的这个地方它不适合就是说有一些野这个动物去生活， 是不是太平坦了，难以遮蔽自己？ 对，而且就是也是山东是咱们也是一个经济相对发达的一个省份嘛，好像是在浙江后边吧。所以就是建厂啊，包括种植啊，而且就是在中原地区胶东半岛，这个本身经济就发达，人又多，所以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儿。 就侧面证明山东经济发展得很好，但是啊，我补一句，今天没有可不代表明天没有。 对对， 是的， 对吧？ 山东虽然没有那个赤狐，但是有别的，比如山东有这个有海豹，有鲸鱼啊。 是这样的。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老虎听说了我们那边有武松，而赤狐听说了我们那边有蒲松龄专收狐仙儿了呢？你说， 哎，有可能， 有 可能。 哎，你这个脑洞开得很好。 因为我从小的文化里，我总觉得这些动物离我太近了，然后我就只有在动物园里见过。我就问过我爸，我说为什么呢？你说咱的这些故事里，蒲松龄也见过，谁谁谁都见过，怎么就我没见过？我爸说，哦，那可能真的是以前的事儿了。那个时代里，也许他们就是与他们为伴的。然后我说，那我也想与他们为伴，怎么样？ 我爸跟我这么说，说你觉得老虎看上去轻而易举的被武松给打死了，还是喝了酒之后打死的？他说你知道老虎要是扇你一巴掌，你可能头骨都碎了。我说真的吗？他说不光老虎扇你，哪怕是金刚鹦鹉用尽全力啄你，你都很可能损失掉你胳膊上一大块肉。 哎哎哎， 这么厉害呢？ 没错。然后我爸当时给我科普了很多小动物其实比我们强大的很多，无论是握力还是爪力还是咬合力，我当时都震惊了。然后我爸就说，你就感谢一下你现在生活在一个鱼米之乡，生活在一个肥沃的土地上，种点蔬菜多好呀。你要天天跟这些小动物为伍，就你那个喜欢小动物那德行，你不定每天被扇成什么样呢。我说哦，也对也对。 所以说回来，关于东北虎的保护，我之前看过资料，一只东北虎它需要的领地大约得是200平方公里。 哎呦， 那300只东北虎，那就是对吧，大家自己去乘一下吧，就得需要多大的面积。这其实也是说明近些年来咱们国家在生态环境的保护方面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成效。而且未来呢，不只是东北虎作为一个旗舰物种，当东北虎多了，其实其他的物种的数量包括品类也会直线上升。刚才说完了东北虎，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啊。这件事呢发生在南非，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放松了防控，导致呢南非的犀牛盗猎的案件数量增加。 南非环境、森林及渔业部长巴巴莱克里希近日表示，今年上半年，该国至少249头犀牛遭猎杀，高于去年同期。部分原因在于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放宽后盗猎活动增加。克里希在一份声明中说，从一月到六月底，南非249头犀牛遭猎杀，并被取走犀牛角。据媒体报道，南非今年上半年遭猎杀的犀牛数量比去年同期多83头，其中克鲁格国家公园有多达132头犀牛遭猎杀。全球近80%犀牛栖息在南非。克里希说，放松新冠疫情防控似乎与南非上半年犀牛盗猎活动增加存在因果关联。他认为，林波波省、姆普马兰加省和自由邦省盗猎活动增多的趋势尤其引人关注。上述几省有大量私人犀牛保护区。环境、森林及渔业部说，这些私人保护区对犀牛保护发挥着重大作用，该部门正在关注相关情况。作为南非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和知名旅游景点，克鲁格国家公园今年上半年共发生715起盗猎事件，比去年同期增加约4%。 先问个问题啊，我们知道北白犀应该已经是灭绝了，那么在南非那边生活的犀牛是什么犀牛啊？ 南非那边就是大多的还是白犀，然后黑犀也有一部分，但是我就是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新闻里边它的这个照片，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猎杀的是那个白犀，因为白犀数量多。你像在咱们中国的动物园里边，目前好像就是在那个长隆有黑犀，其他地方都没有。 北京动物园也是白犀对吧？ 北京动物园以前有一只黑犀 啊， 然后呢后来呢由于一个事故，就是那个饲养员忘了关另外一只那个大独角犀的门，然后大独角犀呢就串到黑犀那儿串门去了，结果俩一碰上就开始打架。那个大独角犀个儿大又厉害啊，他又追着那只黑犀咬，一直咬咬咬咬咬，然后呢 把黑犀咬死了， 就咬得重伤了，然后大家发现了，然后把他们分开，然后再救治，但是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哎呦， 然后这个黑犀就没有了。 太可怜了。 这个其实呢，黑犀啊和白犀它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你主要看它的嘴，那个白犀的嘴是宽的，它实际上就是更擅长吃草。就是你想在地面上有好多草，它那嘴如果宽的话，它一下就能吃更多的草。但是那个黑犀的嘴它是尖尖的，它尖尖的就可以把那个树枝啊还有灌木上嫩叶啊给夹起来，然后卷起来给塞到嘴里去。 黑犀白犀不应该从颜色上看吗？ 不是不是，它们其实颜色是差不多的，都是那种灰不拉几的土不拉几的。而且它们会把那个泥浆给裹到自己身上，这个时候你哪看得出来什么事儿啊。所以其实有一个说法但不一定正确，就是说那个最开始那个白犀它是叫宽嘴犀牛 white， 这个词后来呢传就传成 white 白犀，因为有一个犀牛叫 black、黑犀，它就叫白犀。当然这是一个说法，是不是这就是怎么说呢，是不是这个说法就对，这个我还没考证过，因为有人跟我提过说这个说法可能不对。 哎呀，这条新闻听得我心情是非常的沉重。为什么呢？其实我是一个就是挺动物保护者的一个人，我就天天看这些新闻。你们知道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新闻是什么吗？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是说那边疫情爆发了，因为巡逻的人减少了，盗猎变猖獗了。 嗯， 现在是疫情又稍微好了一点，盗猎又猖獗了。那你说这边的金牛到底要怎么办呢？ 它不就是一直猖獗是吧？ 对呀，我回去还又特意看了看这个新闻，真的，它跟疫情的关系就是疫情无论怎么样，盗猎始终猖獗。而且你说这人性，首先是因为当时因为防控链条有点断裂嘛，当时的好多包括一些人民群众的志愿者，他们肯定是因为疫情的期间巡逻次数减少，并且是有一些被禁足在家中嘛，盗猎者趁机就把他们杀的，就是数量整体上升了非常大，很多人非常的痛心，又成立了巡防队。但是当时啊，好多的那些盗猎者，他们是选取那些他们换班换岗的时间，还进行大规模的反扑，这个真的就让人有点无解。你会发现说，在这样大的世界性的天灾人祸面前，如果人连这么一点贪欲都放不下的话，那人就这一批人啊，我真的觉得比新冠病毒听起来更像恶魔。 哎，我觉得你这个比喻特别的到位，而且更大的恶魔还是在这些盗猎者身后的买家，还有做中间商赚差价的这些人。 对， 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要比病毒更要可怕的人。 是的， 现在野生动物野生动物及野生动物制品的贸易总额是仅次于军火和毒品的，是世界第三大非法贸易。而且好多它并不是说作为你必要的消费品，比如说这犀牛角，它主要用途是两个，一个就是销往东南亚，然后东南亚那边呢，就是把这个东西当做就是 药材吗？ 对，返老还童，什么起死回生都是它。但是你说有这个东西，它和你指甲的成分没太大差距，有这功夫还不如买俩猪蹄吃呢。还有一个就是在一些地方啊，不说是哪儿了，然后他们呢，就是那边的男子啊，有配刀的习惯。 嗯， 哎，他这个刀好还不行，必须得是那个什么、 刀鞘也得好。 对，刀鞘还得好，刀鞘好还不行，那刀把还得好。哎，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想拿金子都不行，就得拿这个犀牛角，然后去做这个刀鞘。而且当地就是说有习俗啊，就是男子成年的时候是可以得到一把佩刀，然后这个佩刀要是犀牛角做的把儿，哎呦，这就是我太牛了，我就可以上街吹好几天牛，就这样。 嗯， 所以 就是因为犀牛有个牛字，所以他们才用吗？ 好像跟这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确实是特别喜欢犀牛角的这个，但他们那边不喜欢象牙，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呢，就是一个是就是有这种习俗，但是以前还好，因为以前那边还挺穷的，但是现在最近这些年呢，变得特别富有了，所以大家就都开始追逐这个，那么所以犀牛角的这个销量也就越来越高。 哎呀，我们也通过节目呢，再次呼吁啊，不要购买野生动物制品，不要参与野生动物制品的销售， 违法的。 对，这是违法的，各位。好，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继续还是和生物有关系。地球上最古老的动物到底古老到什么时候呢？有一项研究显示，可以追溯到8.9亿年前。 英国《自然》杂志近日发表的一项演化学研究指出，海绵可能早在8.9亿年前就生活在地球海洋中了。这一结果若最终证实，其将代表迄今已知最早的动物躯体化石，且比已经确认的第二古老的海绵化石还要早3.5亿年左右。海绵是一种简单的动物，也是整个动物界最原始的类群。它们没有真正的组织和器官，只有细胞分化。加拿大劳伦森大学研究人员分析了从加拿大西北部有8.9亿年历史的珊瑚礁中提取的岩石样本。样本中，研究人员发现了含有方解石矿物晶体和被其包围的圆筒状结构分支网络。他们发现这些结构很像角质海绵中的纤维骨架。角质海绵是一种用来制作商业沐浴海绵的现代海绵，也很像之前在被认为来自腐烂的角质海绵躯体的碳酸钙岩石中发现的结构。如果这些结构在下一步研究中可再次证明确实是海绵躯体化石，那么此次发现将暗示了早期动物演化是在地球氧化事件之外独立发生的，且原始动物在7.2亿至6.35亿年前的多个严峻冰期中存活了下来。 我小的时候上生物课，当时就学过说地球上古老的动物叫做海绵，但是现在我们看到8.9亿年前海绵就生活在海洋中了。 二位怎么看这样的一项研究成果？ 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有可能再往前去推的，因为实际上古生物学是我们要通过找到化石或者其他一些分子证据，我们才能够确定，比如说确定一个这个地层是8.9亿年前，那么8.9亿年前有生物，那么实际上我们地球有40多亿年的历史，那么也许这个生物的它诞生的时间会更早一些，直到就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新的化石，那未来是一未知数，所以真的是有可能这个时间还会再往前推。因为我记得是在30多亿年前，应该就有那个就是生命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类似于生命特质的一些东西，它已经存在了，但是细胞的组成啊，还有就是多细胞生物的这个产生，还是要往后边晚好多的。但是呢，就是由于这些年我们在这个古生物上面研究，把这个时间一再就往前推。比如说在我上学的时候吧，我们一般说的就是寒武纪生物大爆发。这个时候就是认为大概在5亿年左右的时候，这个有这个生命。但是呢，后来是在加拿大，是在澳大利亚的那个、 想不起来，不用细想， 对， 就告诉我们在哪儿就行。 澳大利亚那边一个生物群就发现了6亿年左右的一些生物，比如像什么狄更新水母啊、三分盘虫啊，然后就一下把这个生物，多细胞生物的时间往前推了好多。后来呢，又是在咱们湖北也发现了类似的生物群的一个。怎么说呢，化石有很多很多的化石吧，就是当时的生物和我们现在就是和你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我说的那个狄更逊水母，它是那个时代埃迪卡拉生物群，澳大利亚埃迪卡拉，然后它就是挺大的，大概你就想成是直径1米的一张大饼吧。 这么大。 对，它完全和现在生物不太一样。开始呢，人们认为它是水母，所以它有这个狄更逊水母的这么一个名字，但是后来发现它和水母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它就趴在这个海床上，因为当时的海床上有一层厚厚的菌毯，都是由这个细菌或者真菌来组成的，特别特别厚。它们呢就趴在这菌毯上，然后呢吸收阳光照射下来，然后它吸收阳光，吸收这个水里的氧气，然后再吸收这个菌毯，就几乎当时所有动物移动能力或者说运动能力都是特别特别差的。那么造成这个的原因可能就是由于当时的养分啊，包括地球环境啊，不太就是还不太够他们去这种大规模的运动，所以我们在史前的这些生物那么都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所以生命是从哪儿来，它又是怎么来的，然后最初的生命形式又是什么样的，这个真的是能够让我们有无尽的遐想。包括我最近在写的一本书里边，就是把这些东西全给写进去了，其实就是想让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些特别特别神奇、特别有意思、特别奇妙的事儿。其实大家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去这个比如说北京自然博物馆或者类似的这种博物馆，你去看一下，因为现在好多它都已经把这个展品更新了，而且布置都非常好了，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真的特别有意思。 文扬其实想让大家知道的是他写书了 啊，我一直在写 他是想让大家催促他好好把这本书完成。 对， 我小外甥女看了一个动画片叫海绵宝宝 啊，那个特别有意思。 对，就是这种海 大星。 当时他就问我呀，他说小姨，这不是咱家那洗碗棉吗，怎么就是海绵宝宝了，海洋里真的有这样的海绵宝宝吗？我告诉他海洋里真有，而且这种海绵啊就是咱们商业海绵的很多原料。因为咱们上用的这个日常的商产品海绵啊，有的是化学直接用化工原料制成的制品。 对， 但那种虽然很耐用，但它没有它的天然性，它用于一些洗涤可以，但是它如果用于沐浴的话是非常对身体就是有点粗糙啊，对吧，人的皮肤如果你想要去获得一个更好的沐浴感受，我们小时候非常流行像海洋的天然海绵。而且有一种海绵就直接叫角质海绵，很多人说哦，你这个洗完之后是不是会让我们角质层变薄，更新一下身体啊，美容一下，好多商家就打着这样的名号卖，的价格还不便宜呢。当时我小时候对它的印象就是，我还问过我妈，我说这是什么东西，我妈说这是海洋里的这种植物叫海绵。 我说海绵我怎么看它也不像个植物呀。我妈说哦，那就是海洋里的一种动物。我说妈妈，你这个对我的教育真的是，我还是靠自己吧。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了几则非常有趣的科学新闻，时间的原因呢，和各位的聊天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韩新卫以及科普作家李维扬做客，谢谢你们。 大家再见。 大家再见。 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的新闻热点。此外，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和其他更加精彩的内容。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身旁，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没有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